上就是你归途。人生难得再次寻觅，想知你伴侣，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此前有报道称，为配合京津冀区域大旗之礼，河北一些工厂被关闭。对此，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高建明表示，在判断会出现影响群众健康的一些重度污染天气情况下，会按照预案启动错峰生产。中国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31号提请了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明确，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为给予农民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预期，耕地承包期届满之后再延长30年。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对上市的含马兜铃酸产品进行专项检查，严厉打击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会计法修正案草案日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取消了会计从业资格认定，把会计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改为应该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截至2016年底，全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为329万余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4%多一点，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二位。日前，北京市中小学舞蹈教研组成立，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学校舞蹈教研组织。届时，本市中小学舞蹈课没有统一市级课程标准的状况将被改变。2017年11月5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将举办2018年北京地区毕业研究生专场供需见面会双向选择招聘会。海淀在全区高校写字楼社区推进智能快递站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400个，解决了快递最后100米难题。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一个好的歌手必定会在演唱的歌曲当中投入自身的感情，而一首经典的曲目的背后也必定隐藏着一个感人的故事，也正因为这种感人的内涵，才成就了一首曲目的传唱度，从而造就了关于音乐的经典。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7点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许巍《蓝莲花》。

恋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让老年人享受有温度的晚年生活，这是我最近听到过最温馨的一句话了。变老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人过中年都会开始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有想象过，也有过担忧。或许我们都无法决定自己变老的速度，但是养老的方式却是可以决定的。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惠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而关于养老，他们更有温度。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惠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曹素娟，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我们是一家子公司，我们的集团公司呢是一家投资公司啊，那么就注定了我们惠家呢是投资加养老的这么一个模式。第一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养老机构的运营管理，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强项。那么我们的团队中呢有很多丰富经验的养老从业者。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做的工作呢就是为存量养老机构做更多的一些服务与管理的支持工作。另外呢，我们还针对目前市场上的需求，我们为一些地产呀还有一些想从事养老服务的一些企业呢做一些养老方面的咨询工作。具体的工作之外呢，我们还有一项呢就是对养老行业和这个产业进行研究。 在全世界普遍的认知当中，正常的老年生活都应该是幸福和快乐的，而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提前为养老做规划。曹素娟女士在养老方面非常有研究，而惠家养老除了具有良好的发展规划之外，在养老方面也存在很多的优势。 惠家呢，我们的优势就是投资加养老。做养老呢，我们有三种优势哈。一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力量那么因为做养老只有专业力度提升了，那么我们的服务品质我们才能够提升。第二个力量呢，其实就是我们公益的力量。其实养老呢本身起源于公益，现在是慢慢我们形成一个市场，那么形成一个产业，那么公益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的一个初心。第三个呢就是资本的力量，因为养老到目前为止它还需要更多的资本的一个介入那么资本作为引导，那么进入到这个市场中来，那么我们的服务养老，那么来为资本保驾护航。我觉得这三方面的力量就目前是我们公司最大的一个优势。 关于养老，很多人都会有担忧，觉得老了总是要依靠别人，没有安全感，因为无论是子女亲人还是朋友都不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但是曹素娟女士关于养老却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那么其实呢我并不认为这个养老是危机。其实我觉得作为老年这么一个阶段，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其实它就是一个阶段就跟婴儿，跟我们现在是青年中年，将来它是老年它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只是这个阶段呢有它的特殊性，我们针对养老这么一个阶段方向和这么一个市场，我们来做我们应该应对的一些事情，来满足我们老年人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呢其实要乐观的面对这个市场，乐观的来面对我们老龄化的这么一个进程，积极应对吧那么其实我们作为养老从业者来讲呢，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呢，就像习总书记讲的，要让我们的群众让我们的广大群众要有成就感，要有幸福感。作为我们养老从业者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老年人有幸福感，这就是我们服务和我们将来的一个方向。 养老这个行业，曹素娟女士从事了很多很多年，这些年对于她而言，不仅是心态上有了变化，还对这个职业和生活有了很深的感触。 从接触养老到至今呢，已将近30年的一个历程。那么其实从最初接触养老到接受养老职业，然后到热爱，到现在有情怀，到现在形成一种情怀，其实也是经历这种时间的磨砺吧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收获 啊，其实对我来讲呢，现在可能之前之后我可能已经跟养老密不可分了啊，这个职业密不可分了啊。那么其实就养老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还是要坚持。很多现在的无论是企业哈、啊、还有我们的更多的事业和产业的人都来做这个养老，都来去接触养老，去发展养老。我觉得最主要的我所接触的这些人最主要的一个方面，他们都是有情怀的。我觉得这个是做养老最核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其次呢，他还才是他的专业啊，才是他其他方面的资源的嫁接啊。我觉得这个呢是做养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节目的最后，曹素娟女士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和企业的发展愿景 啊。养老需要投资，但不能只靠投资不管养老，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惠家自诞生之日起 DNA 里就铭刻着投资为了养老，养老要有温度。 养老要有温度，似乎这句话给很多对于老年生活有担忧的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也希望所有从事养老的从业者都能够像曹素娟女士一样秉持匠心不断前行。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昭昭。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世界不管怎样荒凉，

超过 80% 的中国人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超过 60% 受访者表示一周中超过6天都在熬夜，近 80% 的受访者表示正面临因熬夜而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俗话说一夜不睡十夜不醒，意思是说如果晚上不睡觉，就是在睡上10夜也不能把不睡的损失补回来，欠下的睡眠债是要付出利息的，而这一利息就是以健康和容颜为代价。所以如果你想老得快一点，那就尽情熬夜吧。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969精英有话说。 我始终觉得，就是说，只要我们自己来做事情，花了这个心思付出的话，一定能成功。 我希望所有的创业的朋友们呢，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老司机带带我，四 S 店保养太贵怎么破？ 下载乐车帮，四 S 店保养低至68折。 老司机听我说，下载乐车帮，80大品牌，3500家四 S 店。 乐车帮 APP， 四 S 店保养低至68折。 换工作就是换老板 ，Boss 直聘用聊天的方式找工作，直接与老板在线谈条件，提升找工作效率。搞错老板吃土，搞对老板吃肉。下载 Boss 直聘 APP， 换个新老板。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真的好想你，你是我灿烂的黎明，寒冷的冬天有也早已过去，愿春色铺满你的心。 我站在烈烈风中，能不能荡尽绵绵星梦，我苍天四方云动，问天下谁是英雄。 老剑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据媒体报道，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在刚刚结束的大会上，这49个字为楼市调控定下基调。据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全国至少有48个城市出台了住房租赁政策，而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节奏也在进一步加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的一个标的以6.8亿元的拍卖价成交，据说京东司法拍卖刷新了京东有史以来单个标的成交金的最高纪录。随着季节更替，儿童呼吸道感染疾病进入高发期。北京儿童医院表示，国庆之后一直到春节结束是儿科呼吸道疾病高发季，当孩子出现发烧症状时，应立刻到医院就诊。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消息，近期该局组织抽检酒类、茶叶及相关制品、粮食加工品、饮料等176批次样品，其中合格样品174批次，不合格样品2批次。 一项涉及全国170万人群的高血压管理现况调查研究显示，我国高血压患者治疗率仅有20%多，年轻男性患者血压管理情况较差。国际著名科学杂志《细胞》的子刊《化学生物学》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王成树团队的研究成果，认为根据基因级产生模式，冬虫夏草不可能含抗癌成分、虫草素和喷斯他汀。中国科学院院长与奥地利科学院院长进行了一次视频通话，这次通话因为采用了量子通信技术，外界无法监听或黑入，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视频通话。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一瞬间，我的爱

就在我身边，哦，我的天，我想我会失眠，想暂停时间，亲你的脸，你才不会发现，舍不得和你说再见，一秒都浪费。那么新鲜，追着我快点，再多爱一些。做你的天，做你的晴天，把你晒干所有眼泪。你的眼是我珍贵的宝贝。做你的天。最爱的天、oh, yeah. 过了春天，过了夏天，我们写下了季节，又过了秋天，过了冬天，我们写下永远，舍不得和你说再见，一秒都浪费。哦哦，你每个表情那么新鲜，追着我快点，再多爱一些。做你的天，做你的晴天。晒干所有眼泪，你的眼是我珍贵的宝贝。做你的天，当你需要阴天陪你安静一整夜，别管世界怎么变，我是你的天。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

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经过我的坟墓，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就这样被你征服， 征服由袁惟仁作词作曲，而他写的歌你也许没有唱过，总是听过的。我们不是符号学家，但是从袁惟仁过往创作的那些经典歌曲里，也不难窥探到他至情至性细腻敏感的心。征服这首歌被那英演绎之后一炮而红，完全可以视为是那英的成名作，而那英也凭借了这张专辑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歌后的内地女歌手。后来很多朋友问他，你真的有征服这样的历练吗？袁惟仁解释说，在爱情的世界里，有时候就像一场战争，到最后没有真正的输赢，大家都在战争里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再来听到的是1999年张学友的专辑《有个人》，同样是袁惟仁的作曲《逃亡》。 心先若亮点，离奇来点说动向，圣经更加需有一张，心窝却聚满了坏账，并没下雨却伤心，我家中避雨，我看见他的沾湿身影和无数惆怅，依稀想到他和前年校舍那夏季，他的开心动人美丽，他的信心光照毕业礼，现在泪眼半肿半张，谁无半点落像，我察觉他的脸隐隐有瘀伤，谁问想说要远走高飞，实受不了绝不需要的伤，今知道婚姻不像是恋爱，永远赖账怎可理想，说要远走高飞，实在婚姻望真不过纸张，不必作鸳鸯，假如太牵强，我决定我

969旅行者。 每年的十月，旧金山南部的半圆湾都会以一场疯狂的南瓜节来掀起一场程亮亮的风暴。巨大的南瓜搭配上一堆人背着手埋头啃南瓜馅饼，还有布满南瓜装饰的巡游狂欢，真的是很有秋天的丰收色彩。那十月不如到旧金山来感受阳光海滩与数不胜数的美食美景。金门大桥或许称得上是旧金山的名片了，这座几乎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桥梁，在1933年建立，花费了4年多的时间修建，也几乎成了每个游客到旧金山旅行时都必须要亲眼看一眼的景观。据说呢，金门大桥也是地球上被拍摄照片最多的地点之一。每天大约有12万辆车开过金门大桥，行人呢可以从步道徒步穿越，而自行车则可以从大桥西侧的单车道骑行通过。在这里游览四季皆宜，不少游客甚至会专程在雾天到这里游览，只为观赏到雾中金门的独特美景。或许是因为这鲜艳的红色横跨在海岸中显得格外的醒目，无数电影呢都将这里视为拍摄地。而十月的渔人码头总是特别的热闹，今年的这段时间不仅可以在这里观看到意大利的传统游行，也可以在十月的中下旬参加第5届的码头节活动，或者到集市里逛一逛。在今年的10月31号前，到渔人码头还可以享用到秋天才特有的甜品南瓜面包布丁，用酸奶团制作而成，搭配上冰淇淋，很有旧金山的特色。每年的11月开始都是旧金山来品尝海鲜的绝好时间，就像是走进渔人码头时会看到一只耀武扬威的大螃蟹，也提醒你一定不要错过肥美诱人的丹金尼斯大螃蟹。除此之外，虾、鲍鱼、海胆、章鱼、鲑鱼、鳕鱼，你能想象到的海鲜在这里大概也都不难寻找。旧金山迷人的地方太多，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不可错过。在这个中心地带不过区区49平方英里的城市，有趣之处呢实在是太多，待上几个星期也未必能玩得彻底，却也因此总是留下念念不忘的惦记。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想。 养车就下载乐乐乐车帮 4S 店，保养低至66.68折，80大品牌，3500家 4S 店就在乐乐乐车帮 APP。 养车就下载乐乐乐车帮，三亿车主养车标配。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好好睡觉真的是每一天都值得认真用心去对待的事情。11点前睡觉，人生不一定就会变好，但如果连觉都睡不好，拿什么去和别人拼呢？愿你在黑夜降临的时候得到一个安静的睡眠，愿你我都能够做一个不晚睡的人，幸福的人。

就要出发，爱是孤单吃香味乘客，越过风雨越过霓虹，不要言语不要形容，只要我的终站你的北望，寂寞仿佛也只偷偷出发，寻找你的温柔我的依靠，眉头心头世界尽头，想你的旅程仿佛不休，不到终点不能回头，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